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辛晓琪1994年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味道》，作曲呢是来自黄国伦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子谦的一首歌。刘子谦呢是台湾音乐大师刘家昌的儿子。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刘家昌的老的作品《念你》。在此之前呢，刘子谦出过一张个人的创作专辑，但可惜销量不佳，所以呢他的父亲刘家昌呢就把自己的老作品《念你》给刘子谦来重新的演唱。而刘子谦呢在这首歌当中也改变了之前的风格，刻意压扁了自己的嗓音。同时呢，刘家昌也砸重金让这首歌的 MV 呢在各大电视台播放，结果呢引来了骂声一片，并且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恶搞版。正是在骂声当中呢，《念你》这张专辑呢登上了台湾销售榜的榜首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台湾的洗脑歌，2011年刘子谦的第二张专辑《感动》当中的《念你》。 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我从不写空白的日记，日记里全是你。眼见着月亮悄悄溜走，又见到太阳缓缓升起，多少个昼夜变换，多少次一年 年四季，爱不偷懒始终如一、yeah、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因为一说的你，我从不写空白的日记，日记里全是你。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因为已锁定你，我从不写空白的日记，日记里全是你。眼见着月亮悄悄溜走，又见到太阳缓缓升起，多少个昼夜变换，多少次一年四季，爱不偷懒始终如一、yeah、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因为已锁定你，我从不写空白的日记，日记里全是你。 这是来自刘子谦的《念你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田震1996年《野花》专辑当中的《怕黑的女人》。这首歌呢，表现的是越坚强的女人，内心呢，越往往有脆弱的一面。 月圆的夜晚是否特别孤单、啊、孤单的夜晚是否特别想念、啊、想念前是否特别遥远，遥远的人你可曾抬头望天，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、啊、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、啊、哪怕是说的已经与爱无关，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。过去的心可以不看，可以将它撕成两半，只当旧情一刀两断。不管经过许多年，说过的话可以不算，爱过的人可以再换，只当旧情一刀两断。心可以不看，可以将它撕成

看到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，收录在他2001年《热》专辑当中。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伍佰，伍佰在演唱会当中也演唱过这首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80年代一个著名的舞曲《月光 Disco》。这首歌呢，内地的歌手孙清还有张强都曾经翻唱过，而且由于张强的版本影响范围最广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原唱的版本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台湾歌手张丽敏当年首唱的《月光 Disco》。 没有七彩的灯，没有醉人的酒，我们在月光下跳一曲跳一曲 Disco。双手跳一曲跳一曲 Disco Disco Disco， 这是心灵的安慰，不是物欲的追求，朝向遥远的旅程，不要做短暂停留，月光像是霓虹，跳一曲跳一曲 Disco Disco。 这是来自张丽敏原唱的月光 disco。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崔健1989年的第一张原创专辑《新长征路上摇滚》的同名的标题歌，这也是中国内地摇滚乐的第一张原创专辑。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包括了《一无所有》《假行僧》《花房姑娘》《不是我不明白》等经典歌曲，也奠定了崔健在中国内地摇滚乐开山鼻祖的地位。 我总在你身边。

相吻，我用深情期待你的归期，堆积所有的情感与关怀，托付野心飘向你身旁，痴心的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邝美云的《堆积情感》，这是她1986年的一首歌。后来呢，黎明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呢，不仅翻唱了这首歌，而且同样把这首歌当做了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Beyond 1989年的《无悔这一生》。这首歌呢，表达的是 Beyond 呢已经从地下乐队呢转签了唱片公司，变成了唱片公司的乐队，但是呢，他们仍然想用这首《无悔这一生》表达自己一生献身音乐的无悔和义无反顾。很特别的是，这首歌是少有的黄家驹和黄贯中合唱的歌。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，无理冲击我心碎，前景没法打算怎么，谁会偷生远方里，每次一切话别，无意却远走他方，没有泪光，风里竞闯，怀着心中新希望，能冲一次，多一次，不惜自强，没有泪光。这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，前方或会一生奔波，无悔这一生经过，终有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，无意对一切话别，无意再远走他方，没有泪 一次。 这是来自 Beyond 的《无悔这一生》，同时呢，这也是1989年《香港云起时》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。《香港云起时》呢，是吴镇宇和刘嘉玲主演的香港电视剧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09年彭佳慧《因为女人说》专辑当中的《月儿湾》。这首歌呢，并不是彭佳慧最知名的歌曲之一，在歌曲当中加入的客家山歌让这首歌显得更有特别之处。黄龄曾经在《超级星光大道》当中翻唱过这首歌曲，来听到彭佳慧2009年的《月儿湾》。 思念的花儿一般待放的新娘，娇美的花儿盛放满月落无量，轻轻的海风，幸福的味道，慢慢的悬挂心上。夜里的花儿，月牙静静变成霜，日头的花儿，只盼为你来绽放。因为在摇曳，我轻轻的唱。 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

这是来自郭峰的《永远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万芳1999年专辑的标题歌曲《不换》。这首歌由熊天平作曲，李宗盛作词。李宗盛作词的部分呢，和他以前的歌呢有很大的不一样，非常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一个女人的心满意足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不知道该是指责我做准，没有人催我为他做完，没有你不习惯，没有你也有你也有你也有你也有你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声响，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，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，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，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，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，夜眼不说话，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，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，一直就在你的耳边，相信你也爱我有一点点，只是你一直没发现，我想说我 你的头发， 你的头发， 一闪烁，眼波。 在你的